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嗱，上个礼拜听我呻捻咗。啊，2000蚊飲餐酒啦，係先乜都冇啦，係先啊，咁啊都要講下搞團啦，飲酒酒吧團啦。 嗱，搞團呢話俾你聽，依家復甦返㗎啦。 係呀、啊、 即係原因呢 梗係啦，屌你佢冇邪機冇邪機執得係執啦嘛。 嗱，阿森即係換句話講，我上集講過阿森啦。 係啦， 阿森呢而家出返嚟活躍返去蒲㗎啦。主場在落巢、 啊、 OK 嗱，咁我曾經跟過嗱，因為有一次咧，我阿妹嗌埋你去嘅，阿馬家朋友生日，咁、 啊、 嗰次咧，咪嗌埋你去，不過你話你有事去唔到，咁啊唔緊要啦。咁嗰晚我同阿窮閪老細同埋阿馬家朋友咧，咁同埋當然佢啊同我嘅太太都有去啦。 咁邊個佢太太？哦，馬家朋友太太 係啦。 OK， 咁好啦，一齊去玩啦。 仲未離婚呀？ 唔係梗未啦，屌咁跟住呢咁跟住呢好啦，好簡單，嗰晚係佢生日嚟嘅 ,ok,、 啊、我係慶祝佢生日嘅、嗯、當然人數唔夠，唯有點呀、啊、插隊囉，同啲搞團嘢一齊玩囉 ,ok,ok,ok, 咁佢插隊 ,ok,、 啊、即係首先我哋講下先啦，點解呢搞團會復甦返先啦，好唔好 啊？好簡單，如果你問我嘅話呢，好、啊、簡單，你而家你深圳有边一间夜场系玩得过啊？我话俾你听，而家好多夜场都开得翻嘅、 啊。 所谓嘅夜场即系斜 K，、 啊、 开翻咗噶啦。但系问题女嘅质素咧，我好多朋友，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去话喂，去边玩咧、 啊？去我 沙湾、啊、上沙、下沙、福田、黄冈，喂，齐晒噶。问题喺边度咧？就系话喂，原来就系话之前啲女因为严打嘅关系，走到去广东。任何地方好啦，當而家叫做可以做一番生意嘅時候呢，喂，人哋落曬腳又點會侵你玩呢？啱啱啱好簡單。 你真要諗下啦，其實有啲做唔住嘅場真係執，即係你諗下啦，客呀驚呀，唔係代表冇女喎，記住喎，係啲客驚呀，佢唔敢，佢哋唔敢去玩呀。 嗱， 即係其實我喺 大家唔好再以為就係話喂，過往媽咪帶五至十條女入嚟，你點都會揀到一件， 但係 好肯定，好肯定，牛哥都身同感受，就話五件或者十件裏面未必要揀到件，可能要兩轉至三轉先揀到個叫做可以入到口嘅女。 即某程度基本上而家基本上係女係少咗，因為好多女都走，你聽你下啦， 係啊， 我啲飯盒計我啲飯盒啦。上沙妹仲有幾日走啦 ，OK， 鄭婷婷。又是這個月走啊， 是啊， 話聲聽喂冇啊，即係完全我覺得係我覺得係零啊，話聲聽冇女， 咁好啦，冇出去做冇女呢， 咁你啲仔要點樣呢？唔係滾嘅話你唯有去戒嘅啫，所以啲酒吧咪開始復甦囉。 嗱好啦，咁啊講返酒 吧。而且酒吧有個好處㗎喎，唔使下劈啤酒。 嗱好簡單嘅。 咁、 啊、 大家都係俾五六嚿水我飲威士忌喎。 酒吧呢樣嘢呢嗱，去翻我度啦，哥你配角啦，依家嗱，好啦，点解酒吧团复苏就系话，因为呢班仔既然觉得冇得玩嘅时候，推而求其次，决定喺酒吧沟女。 嗯 ，OK。 而且嗰阵有一部分嘅去玩斜 K 嘅男仔，唔喺度搏嘢噶嘛， 系啊， 佢要坐台噶啫嘛。 但系我话俾你听， 能女陪嘅啫， 能够搏嘢嘅比例系比以前搞酒吧团嘅多两成。換句話講，有五條女同你玩、嗯、起碼有三條你可以帶得走。 帶得走而家。 不過係你揀定唔揀嘅啫。 唔係同埋你係咪俾錢先。 嗱好啦。 都要講下俾錢。 講返個 case 就係話呢，嗰日阿馬家朋友生日啦。咁、嗯、我哋都話侵返阿森個朋友搞個團裏面一齊玩啦、嗯。好啦。如果我嗰日呢唔係單身的，唔係如果唔係我係唔係單身的， 唔係拖住條女， 唔係拖住我老婆去玩的話呢，嗱，曾經個燈頭同我講，喂，嗱，有邊條女帶過嚟，有邊條女帶過嚟，帶三條女過嚟， 嗯， 喂，這個 OK 㗎， 冇男朋友㗎。嗱、啊、冇男朋友呢樣嘢呢俾個色路大家就係話可以搞。 可以搞。 OK， 佢、嗯、唔可能講得太直接，就話因為點解咧？佢雞嚟嘅， 你 佢唔係爹哋啊。 OK， 係。 佢只不過係一個夜，即係佢只不過係一個 夜場嘅燈頭。 夜場嘅燈頭。 唔加、啊。 OK， 咁嗱，佢話埋俾你聽，喂，冇男朋友，喂呢、這個可以溝嘅。 嗯， 咁就係一個色狼。 喂，其實咁樣，即係會唔會俾錢嘅咧？如果俾你嘅，假設啊，假設啦，你冚家產而家未結婚嘅，咁你會唔會俾錢咧？ 我會 溝，會俾錢。 但問題調翻轉一樣嘢就係話調翻轉嗱，因為嗰晚當佢擺到第二件落我隔離玩嘅時候咧，咁阿窮一老細已經同個燈頭講話，喂，佢有老婆啊喺隔離啊咁樣樣啊， 食啲啊， 食啲啊，唔家產，大佬，你唔想我俾人屌啊依家？好啦，咁既然如果係咁的話。牛哥，如果你侵翻呢團玩，或者你覺得你有一堆嘅網友想去玩，嗯、而又冇地方玩，想安全啲、 嗯， 又有啲溝女 feel 嘅， 真係記住一樣嘢。如果我去酒吧玩，真係安全好撚多。 嗱，雖然 真係安全， 雖然係中女，嗱、 嗯， 所謂嘅中女就係話以牛哥嗰個標準 嘅中女， 嚇，但問題人哋中女得嚟咧。雖然打扮咗，但你覺得望落去個樣子呢係順眼 的。唔係你記住啊，喂，中女一個好處係咩嘢呢？佢識打扮啊，識化妝啊，佢唔似咧嗱，即係我又冇同你 將佢嘅缺點掩蓋咗先、啊。 我又冇同你做過嗰集嘅，即係問你借錢去上山玩嗰集咧，其實咧嗰日嗰條女咧就係、是、一條靚妹，一條靚妹穿姑。或者化妝完全唔識，佢除咗係個後生搭救咧之外冇樣好冇樣好啊！佢當然佢都唔差嘅，但如果嗰件女肯化妝，佢一定唔使上山嗰個撈喎，話俾你聽。即係但係而家一個中女 ，OK， 好啦嗱， 廿五歲左右啦，廿五至廿八啦，喂，識化妝其實真係呃鳩到你㗎，好撚緊啊！真係呃 牛哥，我未講完啦， 你咪講繼續講， 班女去做咩㗎？ 嗯。 美容顧問 sales 咩 sales 啊？金剛華 sales 嚇、啊，唔係嗰啲什麼南唐嗰啲鋪頭 sales 啊，金剛華 sales 嚇、啊，萬象城 sales 咁、嗯，哇！你自己諗啦，嗱， 可能 中女也又如何？問題一樣嘢就係話，起碼佢嘅質素 OK 嘅，應該咁講話叫高質嘅中女。是咁簡單嗱、嗯、如果你話調返轉如果去玩酒吧場嘅分分鐘化算過你向翠邪機。 咁要咁睇嘅 嗱你要記住你要記住 我講我同意 你要記住加埋係溝女 feel 啊、okay, 並唔係就話你預咗呢條女坐大喺度呢就一定係一陣嘅。 咁冇得計啊。 兩回事嘅話俾你聽牛哥。 即係好簡單嘅啫。即係其實我成日覺得呢如果我哋去酒吧玩呢就好適合一啲咧齋坐台嘅網友嘅，我聽聽，即係佢今日去幫又得，唔幫又得，可以齋坐台。喂，嗱呢類型嘅網友，其實我係喺我出嚟玩嘅嚟講，係佔大多數嘅。我哋啲網友唔係下下出嚟襯嘅，真係佢其實坐台好撚多啊，真係純坐純玩。咁如果係可以咁樣，個問題點解我唔會去酒吧？因為我冇啫嘛。 OK。 如果我係有女可以博到嘅話我大家我已經搞酒吧團㗎啦、 啊、 因為去酒吧有個好處就係咩呢大家同係咁嘅錢、 啊 啊、我有收過500啦我有收過700啦、 啊、 但係飲嘅酒就兩件事嚟㗎嘛 好啦 飲威士忌 好啦好啦好啦嗱到依家為止我都未揭開酒嗰個面紗話俾你聽當晚飲嘅、 嗯、 全部係大炮、 嗯、 威士忌 咩牌子芝華士黑牌啦，得兩牌子嘅啫，基本上。 應該係芝華士。 係咯，係咯，係咯， 係啦。咁啊，全部大炮嚟嘅。嗱，好簡單。如果你話喂，計個條數，嗱，當晚燈頭收幾多錢呢？每位位500。 差唔多啦。 酒供應到去4:30。 嗯。 OK， 嗱，但喺我現場所見咧，話俾你聽就係話，所有嘅仔咧，一定有一個喺隔離。 有件女喺隔離 嚇，一定有一件喺隔離嘅。咁、好簡單一樣嘢，咁呢個燈頭算成功 做到嘢咯， 成唔成功啊？喂， 成功過曬你啊！ 同埋啊， 這個燈頭是會陪陪啲老友飲嘅。 OK, 咁佢唔係等呢個老友嚟啦。 飲到四點半都仲有貨轉場去唱 K。嗱、大家知道如果喺酒吧玩完之後，如果睇中咗心儀嘅目標、然後再帶佢唱 K 的話，換句話講又起碼八成機會有下文。 再 啱啱啊，有下文。好啦，問題呢就係話，喂，如果係咁樣，你覺得洗錢是多過唱邪 K 的，不好意思，而家你有錢你去邪 K 都洗不到。 唔係最緊要而家係乜嘢呢，嗱我係可以保證到你有一定有嘅，但係質素呢我就唔敢保證啦，而家。 揀囉。 即係聽。 搶囉。 係啦搶。 揀囉。唔係係揀啱之後再同人搶啊。 夠唔夠人揀先，而家譬如去邪 K 你夠唔夠人揀先，首先一你個媽咪好大實力。OK, 即係當然你好似阿群姐啲嘅梗係 OK 啦，喺間場就惡撚曬㗎啦。但係唔好意思呀，你去其他場呢，喂個媽咪弱少少你揀唔到靚。 但係你要記住呀， 但係你仲要記住喎。 深圳而家嘅所有邪 K 場係唔可以直接帶上樓上或者樓下賓館。 冇啦，冇呢樣嘢。 冇呢樣嘢㗎，係要帶走㗎。 即係某程度你快餐你係貴好多㗎。除咗你俾快餐之外，你仲要租一個唔係快餐嘅酒店㗎。我聲音冇成日貴咗，即係如果譬如可以轉得到去玩酒吧呢，我會覺得首先一網友首先唔使驚先 ,ok, 因為講真喺中國嘅法例嚟講呢係冇話唔俾你 one night stand 嘅。係啊 ,ok, 你係可以只係男女朋友你係可以上馬攬 嘅。嗱喺我哋今日錄節目嘅時候啱啱都取咗單新聞，就原來殘次都搞得嘅。 係囉。你都戇鳩啦咁樣。 你冇錢租酒店，雖然大陸嘅殘次唔多，但係廁所都診得嘅，你諗下。 呢樣我唔撚講，因為屌你諗嘅殘次，真係屌你咁樣有錢，唔好殘次搞。我譴責嗰個 富二代嚟嘅人家。 係囉。嗱我就唔講呢樣嘢。即係話如果你即係話你驚係就有尤其是呢我哋淨係齋坐台嘅網友啦。喂其實真係可以去呢啲地方喎，而且你諗下啦，去酒吧個燈頭會盡量安排啲女俾你坐嘅話，咁就算你係其貌不揚嘅，講真當然你靚仔好啲啦。 唔係啦，即係好似我 你好似十九八十後 嘅。唔係，你好似我咁撚肥，雖然都有啲靚仔，但係問題雖然我咁撚肥呢，對方燈頭絕對係唔會吝惜，佢都會照帶女 都會帶佢。 但問題就係話啦，起碼帶三個俾你坐。嗱，你唔好當佢爹哋，唔啱你屌鳩佢，你唔可以咁樣 做。冇啊，大佬。 只不過就係話佢帶三個女性朋友俾你，你任擇其一，或者三個你都揀曬，你都冇問題。只不過就係話人哋唔係出嚟做雞。 嗱，記住唔好做下就埋埋去揸 嚇，唔好下埋去揸。 拖下手嗰啲其實可以嘅，其實。 即係嗱，拖手都唔好，最緊要就係話攬腰咧，反而會 OK 啲。拖手你會俾人有個誤會，好似牛哥咁屌你咪衰鳩咗啦拖手。 上個禮拜嗰單 家產那些年咩做拖手打手槍啦你去。 冇啊冇計啦再過咗返你嗰度。即係我係覺得如果係可以轉呢，因為佢就好多網友呢喺個聊天室啦，其實阿言哥哥你啱啱加咗你入去啦，都喺度講話冇女坐台啊，冇女玩啊咁樣。喂其實我見到嗰啲個網友其實基本上同我出去玩嘅話全部都坐台嘅。 嗱不如調返轉啦，我喺呢度呢都鄭重同啲網友講返，就係之前跟牛哥去唱邪 K 嗰啲呢，某程度上喂可以試下去跟呢啲酒吧團去玩下。 可以試 下。OK? 嗱其實講開酒吧團，其實某程度上就話講開飲酒啦，我自己會覺得喂去開酒吧希望越平越好啦，我啱啱我就喺呢個禮拜六就同我老婆同埋朋友呢就去咗呢個 Happy One 玩。 Okay, Happy One 即係以前嘅 LV。換句話講即係喺呢個國貿嘅金剛華前面。嗱 ,ok, 嗱我啱啱呢就係飲喂好平好筍。筍喺邊度呢，原本一個1680嘅兩支酒套餐，兩支嘅威士忌套餐，因為對。750毫升一支，咁嗱， 即係呢半啦， 呢半啦，嗱，好簡單。如果有網友有興趣去玩呢啲酒吧團的話咧，阿牛哥帶隊我冇問題。跟我老婆攞台嘅，絕對有優惠。1680嘅套餐，我喺禮拜六攞嘅時候咧，1200蚊，小食任簽。 我哋 軟飲任簽。 我啲網友咧就唔係呢個問題嘅，個問題係冇女嘅啫。話聲你聽。如果你哋有女供應到呢，即係 即係出嚟玩下差妹嘅啫。 你唔好預我 prefer 有女供應到，但問題調翻轉咧，你駐場嘅女咧係唔少。 OK， 可以。 身材各樣唔差㗎。 即係介啦。 如果唔係我老婆喺度咧，我話俾你聽，起碼我執到兩三。 即係你要記住 ，Happy One 咧，佢有啲駐場女仔。就係嗰間 Happy One 裏面呢請返嚟嘅。 有啲叫營銷也好， 係啦， 香港叫拳手也好。 係啦，有啲拳手幫你猜妹嘅。 係啦。 咁樣你就可以，如果譬如你咁樣咁玩呢，就可以搵你太太訂台啦。 係啦。 係啦，咁樣。 嗱因為點解呢， 或者我試下實習搞返一團啦，試下啦。 你試下實習又復出啦，好唔好，復出又好點都好啦。即係點都好呢，因為點解呢，酒錢係平嘅。喂，好老實講，1200兩支酒，軟飲任包埋，你平過去唱 K 嘅。 咪先計下先，如果兩支軟飲可以， 唔係兩支軟飲啊，兩支酒， 兩支酒加軟飲嘅話係可以貨幾多人飲呢？ At least可以貨到8個人飲。 OK， 即係四男四女啦，我咁計啦，即係貨四條仔啦。 嚇， 我咁樣真係平喎，真係平喎。 圍翻都係三嚿水， 三嚿水。 啱唔啱？ 其實 OK 喎，咁講啦 ，OK 喎。 嗱，即係好老實講，食唔食到嘢都係靠自己，因為始終酒吧咧係一個叫做試練場。 嗯。 你搵搵到食食唔食到女就睇你嘅技巧，你冇樣唔緊要，冇身材唔緊要，你唔似得叻都唔緊要，最緊要你就係有技巧喺度。溝女係講技巧，喺大陸溝女講技巧，唔同香港，純粹係睇你本身你自己show到幾多俾人睇，就幾多俾人睇，樣唔係問題。 但係即係嗱，有幾種啦，除咗呢個 Happy One 啦之外啦，咁我哋仲有個朋友喺度喺樂巢搞緊㗎嘛， 樂巢嗰邊都有團嘅。 貴啲啦，嗰度貴啲啦，一分錢一分貨啦，因為樂巢嗰邊會帶呢啲女出嚟玩啦嘛。 嗰團仲有鋪位女嘅，咁啊嗱，我喺我嗰次去玩咧，我搞五嚿， 五嚿，即係五嚿同三嚿你自己揀啦，300多蚊到啦嚇，你自己揀啦。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唔係你知道啊？我有啲網友前院係飲假酒都要去平嘅地方㗎。 不過嗱，你冇置意下落嚟我講呢個 friend 咁，屌你老尾，揀撚完酒之後走撚咗。 例如點解呢？ 嗱，好啦，去完 Happy One 之後呢，因為我老婆仲有個 friend 喺 Rich 玩緊。 OK,Rich 玩緊 ,OK。咁跟住之後呢，我就同咗我另外一個男仔 friend 啦，同埋楞住四個女仔 friend 啦，咁落拿咗呢個 Rich。 識唔識我嗰四個女仔 friend？ 識。 我識㗎， 識㗎，識㗎，識㗎。即 係 表妹個表姐啦， 表姐啦， 表姐個朋友啦，咁 即係俾人打生日嗰個啦。 我唔理啦，表妹個表姐啦，表姐個朋友啦，咁樣啦。咁表姐個朋友加朋友啦，咁一齊落翻 Rich 玩 ，totally 七個人，連埋我老婆。咁咧落翻 Rich 玩，好啦，撞到個老朋友，我哋不如叫佢金毛啦，好嘛？ 唔打太多啦，叫做符符啊。 我扶 ,ok。 阿扶山啦。 阿扶山。 因為成身都要聞咗扶喺度。 ok, 即係你剝曬佢啲衫呢，基本上去驅鬼要囉。 驅鬼成身都扶你 喎， 真 係呢。ok, 我叫阿扶山。好啦，我哋撞到個老朋友叫扶山。咁呢個扶山呢係我同阿牛哥位好多朋友都識嘅。 其實講過㗎啦。我哋阿窮威老細打爛咗佢黃 牛。ok, 講過字之 後。咁呢啲人哋嘅醜事我唔講啦。唉。ok, 嗱好簡單。就講埋撞到阿扶山。咁扶生就喺度玩緊啦，咁可能佢女朋友啊都喺度做嘅，咁可能 係 啊 okay, 可以啊，咁跟住之後呢就好啦，見到扶生咁寒暄完一輪之後呢，咁我哋知佢女朋友都喺度做嘅，咁唔緊要啦，咁我哋喂幾個人嚟到轉場，梗係嗌返支酒啦， 啱唔啱 啊，嗌酒，咁你啲酒吧埋軟飲嘅，咁我哋去嗌完之後，咦阿扶生去咗邊啊？ 喂咪先，你係咪同我扶生講話不如一齊夾錢買酒先。 扶生係話冇問題。喂，三條仔700多蚊支酒。 嗯。 每人夾幾多呢？兩嚿零 水 咋嘛，三嚿零。 對囉。 三嚿水好啦，都唔係呢個問題。 我2000蚊都得啦。 好啦，走嚟咗之後咁我 friend 就碌卡碌咗卡先。然後呢我哋就夾返錢俾佢。咁佢攞個卡之後發覺阿扶生去咗邊呀， 少少咁見咁點算， 喂阿扶生去咗邊先，扶生走咗喎。喂好老實講，唔係話呢個朋友有咩問題，可能佢因為佢條女飲醉好點都好啦，送咗條女走咗。 你都開聲啊， 喂大佬你都開聲啊大佬。 喂即係我成日覺得係咁樣嘅，即係有啲人呢出嚟玩，即係話 你叫佢夾錢，夾啊夾啊冇所謂。但是真係要到佢夾呢 影都冇埋。 唔係佢可能有啲有影啦，但佢好能唔鍾意㗎。即係所以你知點解我成日都話跟我出去玩嘅，我話500就500 ,600 600 700就700呢啊暫時我唔同你講呢，就這個原因。譬如如果大家 AA 嘅話，假設我收500或者我收400，要到時每人要夾多幾十蚊嘅，因為我冇人有蝕㗎嘛。喂嗰啲網友會嬲㗎，唔鍾意㗎。 好老實講。 但係講真，所以 你如果喂佢冇走喺度齋坐嘅，我哋嚟到話嗌支酒， 你都有份玩嘅。 200-300。 喂我成日覺得好簡單，你都有份玩㗎嘛。即係其實即係喺一個玩唔係玩邪氣啦。玩酒吧嘅立場嚟講，喂夾錢嘅其實冇，我哋唔係要咩大燈頭啊，唔係成我哋冇錢賺㗎。 冇㗎，冇錢賺。純粹幾個朋友夾錢買支酒㗎咋。 出嚟玩㗎咋嘛。但係嗰陣有啲人係真係會咁樣，嘩你要夾，要夾多50唔撚制呀。真係有啲咁嘅人。 喂好老實講，如果你唔係話夾嘅，好老實講，不如200蚊扣一渣嗰啲呢好過啦。 咩我就成日覺得係咁啦。不如就同個網友講話呢度我明明覺得係400蚊搞掂嘅，我收夠你500啦。喂費事煩啦，你嚟就嚟，唔撚嚟就屌你都返幾份啦。 但係你唔係喎，佢應承咗日又喺度。 咁就最仆街。 咁就最仆街話俾你聽。 即係我唔係未試過呀，嗰時候好耐以前呢，嗰時候呢喺我唔知邊撚度啦，以前節目都講過。 咪當你如果人多嘅時候呢，譬如你六七個呢走咁過呢冇所謂，你咪夾少幾十蚊㗎嘛。但問題調返轉，你如果得返三個人，我自己其中一個嘅喂好撚老土囉，我喺度譴責呢個朋友話俾你聽。 呢個 扶生。嘩呢個扶生我話俾你聽，好日都唔見你一次，起碼超過三年冇見過你。但問題調返轉，一見你原來你俾啲咁嘅。 會唔會記緊住你係同阿窮閪老闆係朋友，跟住屌 喂阿窮閪老闆都同佢已經係冇事㗎啦，揸咗爬啦，你打撚死我應該嘅，我口臭，我得罪你抵俾你打咁呢樣嘢，喂都正常。但是問題調返轉，你咁樣玩鳩我同我啲朋友好唔得囉。 好唔得 囉。調返轉真係嘅牛哥，有陣時出嚟玩，出嚟夾錢買酒，應該係話夾完錢之後即刻要收錢。喂好老實講。唔係錯。 好似我咁收咗個100嘅錢，暫時都係你自己。 唔係，但係你都要係好簡單一樣嘢，喂三個人我仲同你計咩數呢？ 唔係㗎，唔好想講呀，即係其實有一個故仔㗎，阿碌咁樣，咁就有一幕呢就同阿碌去唱邪氣，咁樣就有個網友話唔夠錢 ,ok, 阿碌就話我撐埋你 呀。網友係咪識㗎？ 識㗎，你識㗎。 啊，系咪有冇花名噶？ 冇啊，唔讲花名。 系咪日本仔啊？ 差唔多啦。 哦，日本仔。 知啊，啲网友屌你会听一场，知唔好讲，唔可以讲。咁样，那个网友带埋佢唔知大佬定细佬一齐去玩。 阿萝卜头。 啊，阿萝卜头带埋老带埋一齐去玩。咁样，六嚿水一位 啊。 啊。咁啊，争住先啦，一争到而家。 啊！ 嗰單 case 過咗年幾以前啦。 喂，但係佢喺朋友圈 就嚟 好活躍㗎喎，仲喺朋友圈。 阿碌今時今日啲就嚟離開呢、這個深圳啦，翻去同佢老婆去耕田啦。OK 啊， 呢個網友一路以來都冇諗住走佢。 喂，其實你而家提佢穩陣喎。 提佢咩啫？ 咪就喺節目提佢咯。 唔介意。 日本仔咯，咪就係。 唔緊要。阿碌都唔介意我介咩意啫，真係有啲咁，你即刻一定要即刻收錢嘅，你唔即刻收錢，撐住先，下次就冇噶啦。 咁即係換句話講，下次我唔使撐你啦。 唔同。乜嘢啊？冇人，你咪出嚟。 我唔同㗎嘛。啊、我有躲㗎嘛，我唔可以閪㗎嘛。喂 有咗大撚晒呀，唔撚埋都喺節目唱你咩。 好俾阿電哥哥係今時今日你喺 Facebook 個歌度講一講，喺朋友圈講一講，我仲使出嚟。 我唔會，我搵蘋果㗎啦。 喂大佬就係、是、一啲冇躲嘅網友啊。 啊 喂佢可以真係喂阿碌走喇喎。除非你冇聽佢節目啦，係咪？ 啊， 佢真係一樣1200蚊啫嘛。 啊， 啊嗰日佢就嗰日飲酒，係你同埋你唔知你大佬定細佬啊？ 啊，即係仲有兩兄弟啦，紅蘿蔔加白蘿蔔啦。 你到而家未走啊？即係咧，喂，當然好坦白，你梗係唔會走啦。俾我，你問我就，我點會走啫？ 唔係，嗱老實講出嚟玩嘢呢，玩還玩，兄弟還兄弟，數目要均真，即係假設如果真係嗰個人真係聽得到入明我哋講緊邊個嘅時候呢，希望佢喺阿碌離開深圳之前走返佢囉。千二蚊啫，人仔呀、啊、人仔呀、啊。人仔啊，唔得1500港紙啫。 唔會㗎啦，我一話阿碌講。啊、你知阿碌 係 一個 係乜撚嘢人嚟㗎啦，阿碌係唔希唔鍾意追人錢嘅。 咪對據我所知嗰個人都唔係冇錢㗎，千零蚊應該問 題。黐線佢有貨過我啦。 咪係囉。 都有時過咗海神仙㗎啦。 喂嗱好老實講。 仲年究幾兩年。 即係好老實講啦，喂出嚟俾你喂出嚟同你玩，你搵我哋笨柒嘅或者搵朋友笨柒嘅，好老實講喺節目裏面呢一定贏㗎。 我緊揚 㗎，緊 揚我想揚好撚耐㗎，你唔緊講我唔緊講㗎 啫。即係好老實講，你喂尤其是呢啲嗱，我哋唔係叫唔叫雞嘅問題，即係而家當你去唱斜 K 都係當叫雞㗎啦。係 囉。 叫雞唔畀錢係咪先。 咁又相確嘅講真係咪先。 衰三年喎。 好撚多咁嘅嘢㗎。你唔明㗎，我試過一次呢，就係我哋出嚟 sponsor 啲網友，請啲網友出嚟玩喺長安，請佢叫雞。OK， 飲酒我哋俾錢嚇，嗰啲我又係淨係 即係你請佢飲酒，唔係請佢叫雞嘅。 啊，請佢飲酒，飲完嗰次酒之後，以後都冇聯絡過。即係要俾錢嗰啲，佢唔出嚟㗎。係好撚多啲咁。 有陣時有啲人咧出嚟玩，就唔好話諗叔數。即係點解咧？始終你話喂出嚟玩，人家已經請你飲酒啦，咁你話喂走咗去，咁仲有邊有下次啫？ 總之咧，乜都假。我話聲你聽，一定要收錢先。即係我成日覺得呢，我可能有幾次會蝕錢呢，係我唔記得收錢。有時攞啲網友出嚟，喂我都唔知有冇收你錢，我又唔會再打電話問返你其實你有冇俾佢錢啦、啊。咁其實我試一試。 或者你話喂你爭我幾多錢喎、啊、咁樣好老 實。冇啊冇我唔敢我都唔好意思講。 吓、 啊。阿碌就好似我咁唔好意思講唔好意思講。 吓、 啊。咁人哋唔俾㗎啦。 吓、 啊。唔俾。我首先我冇譴責你唔俾啊你。 咪可能喺阿碌嘅立場就係話喂屌你咪原來千二蚊睇個人嘅抵到爛啦、 啊。阿碌自己係應該阿碌自己追嘅唔肯關我的事話聲你聽。咁、啊啊、我唔記得 不過我哋老見不平嘅。 我唔記得如果譬如我唔記得收錢嘅咁要蝕嘅我都照蝕埋㗎我唔撚你㗎我次次都咁樣㗎啦唔止一次啦、啊、,ok? 所以唉點都好啦。這個幫你宣傳啦如果譬如想去 Happy One 啊 ,Happy One,Happy One 可以找你老婆啦咁、 啊、 找你老婆有咩途徑呢當然要經理啦、 啊、,PM 啊牛哥都得嘅。 咁現在健哥哥呢就喺我哋嘅戰男嘅 Facebook 群組呢啱啱加咗佢入去啦。同埋、啊、呢亦都有啊我哋嘅微信聊天室啦咁樣咁你都加埋戰哥哥嗰度啦你有嘢可以喺呢兩個途徑問啦或者當然啦你可以喺其他途徑問到我就搵阿戰哥哥啦咁 樣。總之好簡單各位網友總之有筍嘢嘅我一定會益大家。 大家話啦 好嘛即係如果大家玩得開心啊最緊要大家就捨得畀錢啦。 畀錢啦。 咁OK 嘅其實某程度上即係唔好要我拎自己暗錢出嚟陪你玩呢我話畀你聽我幾大都唔制㗎啦。因為點解呢開心嘅嘢係大家嘅唔會話係我開心完唔係你開心完我唔開心冇可能 嘅。好難講嘅。OK, 總之啲網友想玩就一齊玩大家公公道道均均真真啦唉唔好慢慢煩啦。咁最後啦聽呢個節目出街之後應該係7/1啦七一遊行啦 你咪 sell 遊行呀又 咁我梗係會去啦 622你唔 sell 㗎啦 622就 sell 咗啦出過撚曬啦 出咗街 啦今日出街 喂大佬有 hacker 喎 你唔知㗎啦因為 係咪應該鼓勵人哋622實體投票呢應該 唔好意思啊，我知啊，依集出街已經六二完咗啦。 OK， 完咗啦，唔使講。OK，OK、okay, okay, 啊。嗱、啊，當然啦，我係叫啲網友投票啦嚇、啊七一嚟啦，咁就小弟咧會喺 Vegas 先嘅攤位裏邊。 唔喺社民連啦，今次 唔喺社民連啦，咁亦都唔會跟遊行啦。 但你會你會唔會脱組咧？其實社民連你會離團咧，其實 唔會啦。我 你都係社民連嘅人。 係，咁我就唔係做節目，我不談政治啊。咁我就會喺 Vegas 先嗰度 啊。 咁如果網友想見下我，咁就過嚟 Vegas 先攤位啦。 啊， 咁 Vegas 先攤位喺邊度咧？大概喺天樂里附近啦。 啊 ，OK， 咁你就可以見到我啦。咁啊。咁啊，所以 灣仔天落你啊， 系咯，咁啊，同我影下相啊，傾下偈啊，我事無不談啊 ，OK， 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咁啊，即刻見啦，拜拜， 拜拜。